号星期五啊！ 哇，咁啊，今日咧已经系星期五啦，好多嘅事情系要预告下嘅。首先预告咗我哋节目今日嘅安排 先，犀利啊！ 一个嘅唔同啲嘅嘢咧，即将会系同大家见面。 因为早一两星期三嗰日，我哋嘅奔波 back to back 就啊，终于到千呼万唤始出来，又属于呢一个环节嘅 jingle 啦。咁有啲听众都话啊，几有趣，几正，几好听，同埋话终于等咗咁耐有啦。 嗰啲叫咩？精心制作 系啦，细火猛烤 系啦，用咗好多时间，千呼万唤始出来， 终于有啦。咁然之后，咁啲听众就觉得好喜欢嘅。 既然做开新 jingle， 新 jingle， 好似咧。可以过年整糕噶嘛？整开一个蒸糕之后咧，我哋又有第二个蒸糕啦。 冇错，咁啊，一阵六点钟我哋将会有一个嘅环节咧，就系、是叫做 一阵就知啦。 系啦，一阵 唔系个环节名叫一阵就知，系一阵间你就知个环节名系咩啦。 系啦，系啦，咁啊，总之就系会有一啲好特别嘅宝藏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样嘅。 系啦，因为之前我哋都有节目度预告过少少嘅，即系都会话新嘅一年咧，我哋都想即系苏动音乐向来以嚟都一路以嚟都系会久唔久啊整啲新嘢啦，我哋都系嗰啲坐唔定嗰啲人嚟噶啦。咁跟住咧呢一个嘅环节其实酝酿咗都好耐嘅。 系 咁啊，都当然就系离不开大家会听嘅广东歌啦。 系 系啦，即系我哋成日都系谂紧噶啦，即系广东歌系广东歌，但系点样去讲，点样去播一首广东歌系由Day One 我哋做骚动都已经谂紧啦。即系所以点解以前会有我哋港台噶，其实都系讲广东歌，不过用街坊嘅方法。 系 跟住有试过有谁冠名啊，都系播广东歌，系啦，就接听众嘅电话。跟住我真系恭喜你啊，打电话俾上榜嘅 artist， 亦都系播广东歌，但系就用一个咁样嘅角度。咁而家新嘅啊 ，Bumble Back to Back 又系啦，其实呢个 用一个 game 嘅形式去玩咯， 系啦，都系播广东歌。咁但系啊，究竟嚟紧呢一个又会一个咩嘅方式呢？ 有少似大家去行 CD 铺咁样嘅感觉嘅。 我都觉得似嘅， 系嘛？夹硬逼你话似， 唔知啊！一间做咗出嚟，一间做咗出嚟就会知道似咩噶啦。 系， 而家我都唔知佢会似咩噶。 系啦，咁啊，另外亦都预告下另一样嘢，就系发生喺听日嘅。听日咧就二月廿四号啦，星期六啦。咁啊，元宵佳节啊，犀利啦！我哋听日咧就会系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事情系会发生噶喎。 吓， 因为咧我哋听日喺晚上七点到十点喺呢个尖沙咀文化露天广场咧就会同咁多位嘅听众一齐去欢度呢个嘅元宵佳节嘅，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总动员咧就会现身喺个流动广播车度啦吓，咁啊到时有好多唔同嘅节目嘅主持人啦，即系包括有晨光第一线啦、风骚快活人啦、Made in Hong Kong 啦、三五成群啦，仲有我哋 L 不 O 啦、 L 不 O 啦， 直接 keep 咗自己。 因为我哋梗噶嘛，系咪先？咁啊，跟住仲会有音乐情人啦，子晴啦，跟住有爱丽丝看世界啊，莫莉同埋啊 Siri 啦，咁啊，咁多位嘅主持人咧喺现场系现身同大家一齐即系见下面啦，亦都会喺个流动广播车嗰度倾下偈啦，咁样同大家分享一下唔同嘅嘢咁样嘅。 系啊，即系嗰个内容会系啲咩咧？好有趣嘅，我哋都唔知噶。 系 咁。即系，因为嗰个咧系一个即系现场限定嘅内容嚟嘅，即系现场先听到就有部分嘅内容就会即系直播听到啦，有部分嘅内容只有现场先听到嘅， 要保留少少神秘感啦。 系啊，个神秘感我哋都保留俾自己啦。 系啦，咁啊，但系亦都系听日嘅晚上咧，即系康文署亦都喺呢个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有呢个甲辰年啦吓市区元宵彩灯会，咁啊，到时大家亦都可以欣赏下唔同嘅花灯咁样嘅。咁啊，听晚。七点到十点呢个时间，大家 mark 实，如果经过咧，都可以过嚟同我哋打个招呼嘅。 系啊，可以过嚟望下睇下咁样，因为都好耐冇试过，即系全台咁多同事一齐一个活动嘅。 我以为你话好耐冇试过出街啊， 出街好成日都出噶啦，我好少翻屋企啊啫。你话啊，好耐冇试过翻屋企啦，咁呢个 就系真嘅，呢、這个真嘅， 日日基本上都 系街， 系都系喺街啊，食饭夜晚都系，唉，不如食埋先翻屋企啦，咁样嗰种嚟嘅。咁所以但系二台又好少，好耐冇试过， 但系我又好似真系第一次同你出街见人啫。 即真係出街同即係喺户外同即係啲聽眾 哦，即係你意思係以電台嘅哦，係 啦 係 啦， 我要你講出街，佢平時會出街㗎啦。 我哋嗰啲平時係去消費啫，係去買下衫啊，即係自己做自己嘢， 睇下 show 啊，係 啦 係 啦係啦，咁啊，但係即係如果即係一個工作形式同大家見面，我同你就應該第一次咯。 就係都有冇咧？都係嘅，即係如果以呢個節目 base 嘅，即係以前嘅話，可能係一啲。叫做樂壇計劃咁以前為例啦，係啊，咁啊嗰陣時咪會有咯，或者以前我記得有一次都係類似咁樣嘅形式出去見啲聽眾嘅嗰陣時，即係而家大家聽我哋電台重温啊或者直播就係用緊一個叫做 Outage Radio 嘅 app 啦，嗰時前身佢叫 Outage K Mind 噶嘛，係嗰時 Outage K Mind 嘅時候呢個 app 佢推出嘅時候就係有一個好多嘅 outreach 嘅活動去唔同嘅地方。唔同就係以節目做單位啊，即係譬如嗰陣時做緊 Give Me Five， 就我天怡同埋 Eric 做一個唔知某一個時段出現咗喺好似澳海城啊嗰陣時，咁就會同啲聽眾可能見個面啊，我唔記得嗰陣時使唔使好應該唔使好似今次咁樣叫做有個叫流動直播車要唔使好做節目咁，但係會現身跟住 個形式就有啲唔同咯。 係啦，咁然後就可能 promote 下個 app 啊，啲聽眾嚟到見個面啊嗰只嚟嘅，因為嗰陣時嘅 app 係連埋睇 video 啊、聽電台啊，一站式有曬所有嘢喺裏面嘅咁樣。咁嗰陣時嘅 promotion 係咁樣咯，跟住嗰次係我印象，因為嗰陣時啱啱做咗應該唔係好耐時間。 哦，啱啱做電台嗰陣時， 嗰應該入咗嚟無奈嘅時候，咁、哦、就以一個咁樣節目嘅形式，就真係出去見大家，係、嗯、啊，因為其他唔同嘅節目好似喺唔同地方嘅，係即係有幾個 location 嘅。 因為我以前就即係好耐啦，真係好耐，啱啱入行嘅時候就反而嗰陣時咧，即係好多地方都會有呢啲嘅唔同嘅演出噶嘛，即係嗰陣時商場每個禮拜又會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活動 啊，甚至乎我試過喺嗰啲商場度唱 K 都試過嘅。 你唱 K 啊嗰度？ 係啊，咁當然 即係個活動係唱 K， 係唱 K 咯。咁、哦、但係當然即係最主要就唔係我唱啦，梗係其他人唱啦咁。即係咩都試過咁，但係今次用一個即係叫做流動廣播車呢個比較唔同啲嘅方式同大家見面，我又覺得啊幾得意嘅咁啊。所以到底聽日會發生啲咩事咧？咁啊，到時喺呢個文化中心露天廣場，大家就可以探索得到噶啦， 都唔知噶，即系俾我哋见下听众，因为之前疫情嘅阶段咁啊，冇咗好多我哋平时电台啲活动都会，即系都会出下去噶嘛，即系唔系净系讲紧头先讲嗰啲，有啲譬如展示清健啊，系啦，或者家庭仪会有阵时嗰啲都会噶嘛， 咁啊之前记得 少咗啲，展示都有嘅，有时都见下啲听众嘅，系啦，咁啊觉得。有时见下都好嘅，因为我哋喺直播室里面呢其实唔系好知有咩人听我哋做节目嘅。 系可以如果听日有啲听众经过见到我哋，不妨走埋嚟即系打个招呼，话我哋听平时啊你都有听下节目噶咁样，有时可能收工或者可能仲未收工喺公司打开个收音机听到我哋两个把声都可以讲声我哋知咁样咯。 系啊，或者其实你间唔中 send message 俾我哋，我哋都会睇到嘅。都唔使特登， 好方便啊！ 系啊，净系听下先嘅。我哋鼓励下一啲恒常都出现啊嘛，即系帮佢知道下，例如有冇你好中意听到嘅近排啲新歌又好，或者有冇啲咩访问听咗觉得啊几喜欢嗰个 artist 啊咁。因为有阵时我哋都会嘅，有收到一啲 message， 譬如有一个听众话哦，以前啊举个例子，即系即係舉個例嘅啫，即係譬如我以前咧可能少留意呢一位嘅artist 啊，咁但係聽咗你訪問，聽佢隻歌介紹，再認真聽一次，又中意咗佢首新歌咁樣為例，咁我哋有時都會將大家一啲嘅 message 咧，會即係如果遇到翻嗰位 artist， 會同佢講，我哋都有啲聽眾咁樣講啊， 都係幾 sweet 嘅， 係啊， 你又好啊，你收到呢啲，我通常收到嗰啲都係話啊，我好中意你嗰日呢個音樂 sauna 介紹嗰個嘅， 啊呢、這個都有見到。 嗰啲音樂嘅種類 咁、 啊、 幾好啊！呢、這個有呢、這個 其實都好啊，係嘛？ 都好， 唔係因為好似搞到我好 relate 唔到而家嗰個 relate 到 一啲新一代嘅。 講真嗰句，佢中意歌 咁啊嘛， 佢中意音樂 solo 係因為中意你啊嘛，佢中意嗰個歌手係因為中意個歌手啊嘛，你明唔明啊？ 係你係有唔同嘅，你訪問得好，所以佢咁樣讚你嘛，唔見佢咁樣讚 錯 嘛，我哋咁樣互相吹捧啦，要繼續。 我話你聽啊，唔關我事嘅，你試下問下佢哋啊，你知唔知我哋？ 叫咩名啊？佢哋唔知噶。 啊，你可能佢指住你啊，你咪就系、那個、 你咪嗰个四眼仔啊？唔系，我而家唔系四眼仔，你系嗰个四眼仔，你咪嗰个四眼仔啊！我听声见到你、啊，你叫咩名话啊？咁啊系啊， 系咁啊。总之喺松动音乐啦，我哋今年即系踏入咗新一年之后， 呢、這个叫咩年话？我唔记得 龙年咯。 佢有個名㗎咩？ 甲辰年，甲辰年， 耶！甲辰係，我覺得呢個好順口。 咁啊，咁啊，會繼續有好多唔同嘅寶藏去尋俾大家嘅，係啦。所以一陣六點鐘都會，我自己心目中啊，我覺得係嘅，即係有一啲我自己心目中覺得好正嘅嘢，係值得攞出嚟。大家有時未必覺噶嘛，或者可能你知道，但係嗰樣嘢可能你同隔離街阿強講，阿強唔知道，咁然後你終於揾到我呢個知音人嘅時候，就會覺得好開心。 係、哦，我覺得一陣間六點鐘呢個新嘅環節咧，大家係可以積極參與。那個積極參與嘅意思係咩呢？就係當你聽完第一集知道係咩啦，一陣間你聽完之後咧，其實你有感覺，首先哦，原來你覺得哦，我哋分享嘅呢個寶，我當佢做寶藏先啦。哇，聽完呢、這個。寶藏你好有 feel， 你可以分享一啲相關嘅資訊俾我哋聽啦。同一時間，你心目中都有啲屬於你嘅寶藏咧，你可以話俾我哋聽，或者想我哋去喺呢個環節度出現嘅話咧，你亦都可以調翻轉同我哋講，係即係呢個互動性係咁樣去嚟嘅。 我聽完又同你講咯， 係啊係啊， 因為一陣都可以預告少少，就係我同波城係會分開嘅，係因為開始冇咁熟啦，我哋關係越走越遠， 都唔係嘅，都還好嘅，係啊，即係我哋不斷賣關子，其實好想講，但係又好想留翻啲人嘅， 期待一下啦，期待一下。 你知唔知我哋啱啱用緊呢一個方法，一個叫咩方法？ 係咩？ 如果你有睇波就會知道，我哋啱啱用緊一個叫角球旗嘅戰術， 即係咩啊？ 即係臨完場領先緊嘅時候，將個波擺角球旗嗰度，死都唔出界喺度揼波啫。 系啊 ，OK，OK，OK， 好啊，咁啊， 学到嘢，学到嘢， 一阵六点钟就可以听到呢个新环节啦。千遍怎么敢切磋？纯队友，天必赞披平常情况。来，逐个逐个去搜查，相隔六个，要跟你一起破茧，一起发癫，以人品色心色紧挂牵。要的烟花满世季花，期待在五百天，或七彩的改变。现今失散地，我共练一战。诚实担当尽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攻占，尚未失真拥抱一张脸，落空唏嘘不过，期望发现谁还怀着信念，夜间星空的光线，明白必须等你的参战，防队友不堪一击吻和差错，讲大自是会共护。一起发电，二人凭借三色紧挂牵，如活的。 几变化，换四季花。 期待我有五百天， 或七载的改变。 陌生的两位， 六度连一线，全部叠加等于八。 新闻新闻之前听过 Lolita 新派台作品叫做《六度相隔理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周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批准增加西安和青岛为内地赴港澳个人游城市。国家出入境管理局3月6号起为两地符合条件的人士签发往来港澳个人旅游签注，每次逗留不超过7日。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说，放宽更多内地城市来港自由行对本港经济非常重要，对零售、旅游、飲食各行各業都有幫助。至於可以為業界帶來多少生意增長，就需要繼續觀望。旅遊界議員姚柏良表示，增加兩個內地城市納入自由行，相信不會一下子有大量旅客來港。他說現時49個個人遊城市主要是省會城市，期望將來有更多城市納入。民建联议员李慧琼话：今次加入的都是大城市，相信能够带动一定客量。目前较难估计实际带来几多具体经济效益。他认为，如果香港做好接待能力，应该有条件进一步增加自由行城市的数目。立法会财委会通过向政府奖学基金注资10亿元，将一带一路奖学金的名额每年增加50个，去到150个。多名议员支持增加一带一路奖学金名额，但是杨永杰和劳工界的周小松质疑在香港目前的财政状况以及政府奖学基金仍然有大约30亿元盈余的情况之下，是否可以先动用基金的储备而非要求再注资。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表示，一般情况之下不会动用基金的本金，只会用基金的投资回报支付各项奖学金项目。他以今年1月下旬基金的净盈余1亿1000万元为例，自2022至2023学年，政府奖学基金共颁发大约5400项奖学金和奖项，涉及的总金额大约1亿3000万元，因此并不足够支付每年奖学金数额，政府有需要再注资。广州南沙沥心沙大桥被船只撞断，大橋西側連接的三文島對外陸路交通中斷，臨時碼頭上午啟用，協助居民利用船隻出行。內地傳媒在社交媒體上載視頻，並且引述萬傾沙鎮地方官員報導，臨時碼頭初步滿足島上居民出行需要，乘船前往對岸另一個臨時碼頭，航程大約10分鐘，大约每半个钟一班。报道又说，在沥心沙大桥发生事故之后，南沙区作出协调，调动两艘船，保障三文岛上居民出行和货物运输。外界估计岛上大约有8000名居民。另外，岛上的学校已经停课。这种货船撞断大桥的事故至今造成5人死亡，2名伤者留医。

办法等乌烟瘴气下沉，人捉紧节奏，缓和噪音，缓冲紧协奏，曲多相衬，纯粹天意，不要动气，我不介意，思绪换个水喉通，脑袋可继续放松。装修了一百天，耳朵已松软，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需要每个间隔需要，需要坚持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共眠日夜在转，我也不多要怎算。试过只发觉最差境，防会有天中断。 Jason 陈柏宇楼上装修，又或者如果你是在追梦的路途上，有时觉得为什么距离好像这么远的话，你会说 梦想可飞得起，谁都不需叹气， 是我自愿的， 振作写好那二年传记， 一路追下去 从年年到尾， 人生才有乐趣嘛， 快腹肌要确信理想先有莫能集气，梦想追梦如像孩子手执粉彩，驱制那天空，梦想与梦莫惧年岁烧一把火，放于心中，无论世路成人从梦想的兴奋，你再失去只会浑浑沌沌，何时全部能夜温在房继续被动，差点叫自己跌入空洞，当天风筝如风，今天打开这天窗，有梦想如梦，老友你要睇下别墅，有你梦里迷嘅数，试试痛快嘅旅途，哦，你咪着怕你岁数，快去跳步步，人世嘅奥秘与你探望，梦想追梦如像孩子手执粉彩，驱制那天空，梦想与梦无惧年烧一把火，心坎之中，无论世路成人寻梦想的兴奋，你再失去只会浑浑沌沌，何时全部难行，理想的且是通真，给你牵引灵魂灵魂，你无信心，理想太过远，要搭的士，的机笑两笑，或者穿屎。欧斯米花，喂呀，你太早热啦。 Twins 梦想与梦，正所谓心态决定境界，凡事调翻转谂，可能个人真系会开心啲啊！例如抽奖抽唔中你，你可以话 恭 都是我自愿的，我想自己选嘛。抽中了我咪冇得选咯。 等架巴士急乱啲咁得得，改搭的士，我日常的士，大概六秒后出班巴士，便还到了站。总差一点冇发生，你说我这世人是回魂定是厄运？我誓要痛骂宇宙死，要追究。张机票只要积分够多，可以升级去碳商务。而我查了查，差两分吧，坐经济梳化。扭啊扭啊，竟然扭个揭帕，烧咁巨嘛，也只两三码。而我射中尾，个个退嘛，连球证也嘛。 分啲咁多，又正如好多关系嘅结束，大家都会鍾意话係我非你，唔係你非我。 惜你人品太易等，不够资格共晚餐。亲我爸拖我爸几千百名优秀候选，结实于体贴任我揀。你最不会装反，今晚我最不要装反，有反应默许早心疼。快快地断咗跟你未够胆，我咪一时松吧。Shut up， 你有刚刚笑话，有心跳就应该分散。我爱上的不喜欢只得一个版本，大方讲一句十分不配。如情人的心只可分到一半，没有一半，世一都可以取消自己。 时间会再返， 今晚 我睡不要再返， 有反应落去早心疼， 快快乱乱再见你未够吧， 我有受伤疤， 睡啦， 你要讲个笑话， 有心跳就应该分散。 Talk that nonsense, I may have that own friend. You probably hate it, but I'll take you on my waitlist, huh? Pum that, you think that I'm begging? You blind, I'ma just walk away. The D, you, I see you, you fool, you see. 难怪你成日都会话不得志。 我爱上的 风， 喜欢只得一个，原本大方讲一句，十分不配。如情人的心只可分到一半，没有一半，世一都可以取消资格。 决定如何，最紧要知道自己想要啲咩。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某生活，青春已转账被光污。其实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但间中若我心中尚有沙，尚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室中，再发梦，视线心跳面红。Cause I've got all that I want in front of me， 无谓理那些琐碎事 ，All my troubles have gone， they've washed away。蓝白色。 相信自己的决定，相信自己的直觉，相信自己揀的是啱的。J 风冯允谦 featuring Marv 邱彦同 All That I Want。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irst， 我比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谁呀？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笠上 暗恋交幻象，情深哒哒哒哒哒哒之浪漫，你想穿上衬衫。 FM 94.8，奔波搞笑。 六点听新闻。 一阶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每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带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还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嚟噶咯。 系嚟啊！ 准备好未啊？ 准备好啦，等你咋？ 听众都系、啊，我哋以往呢个时间就系全城点歌大行动啦。我哋而家就有一个星夜环节玩啦，系啊。来了听下这个新的 Jingle 啊。 奔神快手啲掘啦，新闻都播完啦。 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 EP, CD 都有㗎。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咦、欸、好似得啦喎。 係喎、啊、喂快大啲啊， 喂你啊喂喂喂。 我哋终于揾到啦！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音乐大秘宝！ 呢个环节叫做 音乐大秘宝，系啦。咁啊，呢一个系有趣嘅，因为咧。點解會叫做大秘寶呢？因為我哋發現呢，其實寶藏呢家嘢呢真係隨處都可以係揾得到嘅。 而我哋香港電台就有一個非常之強勁嘅寶藏， 是 就係、是、我哋嘅 library。 冇錯，因為有好多一啲即係可能喺市面上你未必咁容易揾得返嘅 LP、EP、CD 啊，我哋都系可以喺即系我哋会喺工作嘅时候，可以喺港台嘅一个音乐嘅 音乐库啊 库度，系系音乐。 我哋本身呢个环就谂住叫骚动音乐库嘅， 系啦 系啦。跟住后屘我哋整头先个 jingle 嘅时候，整下整下，大家即系里边啲彩蛋，即系用咗一啲嘅音乐咧，咁啊整下整下谂下，咦唔系，即系其实佢一个宝藏一个宝库咁咧，可唔可以？就突然之間彈出咗，即究竟 One Piece 嘅中文係叫咩？有人會叫做大秘寶，於是乎 幾好啊！ 係啊，咁我就叫音樂大秘寶啦，咁樣樣。 咁啊，呢一個寶藏就係嚟自於，因為即頭先講到一啲經典嘅作品，可能大家會成日聽到，甚或乎可能出街你要去揾翻呢只歌。去買一隻復刻嘅 CD 都唔係咁難嘅啫。咁但係有一啲可能過往大家 冇咁留意嘅，或者可能 side track 啲嘅作品，有時候咧就係、是、隱藏咗喺呢一啲嘅碟裏頭咧，大家又未必會知道。 係，因為其實實不相瞞，有個習慣，有時咧我會喺 library 度借一啲舊碟翻去聽一下嘅。係啊，即係因為有時老實講啊，有一啲嘅歌咧，以前出嘅碟咧，你未必話隨便喺串流平台都一定聽到 嘅。冇錯， 呢個唔係一定嘅。 係係。 係啦，又或者有時你想聽一個聲好啲，聽得仔細啲咧，咁你真係有一隻 CD， 因為我屋企都仲有 CD 機可以播喺電腦嗰度播嘅。咁所以 黑膠機， 黑膠機未有啊 ，sorry， 嚟緊嚟緊，即將會有。係啦，咁甚至乎真係好似你咁講啦，有一啲歌甚至乎佢冇出過 CD， 真係淨係黑膠先至有。 咁點算咧？ 係啦，咁我港台有黑膠機可以聽到啦，咁咁啊，亦都所以就覺得有時揾下揾下，或者同啲做音樂嘅朋友傾開偈，就發現哇，其實原來港台嘅 library 都真係個寶藏，好多即係保存得好好，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前，同埋你可以睇到真係有一隻實體嘅 CD， 你而家要揾你都唔知揾唔揾到啊！ 係冇錯， 講真， 其實嗰個過程有少少似就係、是哦、可能有時行一啲中古 CD 鋪，突然間你會揾到哇，竟然有呢一隻啊！咁嗰個驚喜咧就好大嘅， 你当就好似真系你行紧一啲中古 CD 铺啦，又或者你去到我唔知你去到黑胶唱片铺，突然之间听到一首歌、嗯，一首歌可能你听过，可能你未听过都唔紧要嘅。咁我哋就系饰演嗰一个好似店主咁样啦， 分享下俾大家。 所以每一个星期咧，呢个部分我同阿斌咧都会每人咧即系喺我哋港台 library 度咧，即系去物色一下寻宝啦，睇、嗯、会揾到一啲乜嘢，或者可能嗰期我哋自己就系揾翻嚟听，因为呢啲歌可能你听过噶啦，或者。点样？但系你唔会无端端揾翻出嚟听，我哋就 系 做嗰个无端端嘅人，无端白事，可能冇原因，突然之间谂起嗰只歌想听，跟住咦正，咁啊就播俾大家听咁样啦。 系咁啊，所以今日咧，首先我分享我 你嘅秘宝啊， 秘宝先啦， 分神之秘宝。 第一个想同大家分享嘅秘宝呢、這个就犀利啦，当年咧我都未出世嘅，真系呢一张嘅专辑出版嘅年份系讲紧1987年。是妹姐的一张专辑来的，是她第八张的粤语专辑，叫做这个烈焰红唇。咁当然啦，大家都话嘿有咩咁巴闭啫，呢隻碟我嗰陣时都有啦， 啊、 我都识背啦，一定有听过啦。但因为呢一张专辑里面呢，其实一共有12首嘅作品。最红嘅当然就 系 呢个烈焰红唇啦， 或者 系啦一啲胭脂扣啊，呢啲都系大热嘅作品啦。有一隻嘅作品呢喺咁多年嚟我都觉得算系一首嘅沧海遗珠。如果系一啲妹姐嘅 fans 朋友应该会识得，但系如果可能有听过妹姐最 hit 嘅作品，唔系首首都识嘅时候咧，呢首对你嚟讲可能会有惊喜嘅，因为呢一首嘅作品咧。先要讲一讲个背景，就系、是、因为嗰阵时八十年代你都知粤语乐坛有好多改编歌，就系、是、可能喺外国啊或者日本嗰度改编翻嚟， 甚至乎系改词咧，净系即系留翻原汁原味，净系改广东话词都有 嘅。系啦，而呢一只歌咧。就是一首日本樂壇的改編歌嚟嘅，而呢一首歌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咁多年嚟，佢之前一路咧都唔算紅，即使喺日本本土嘅原作都唔算係一首好紅嘅作品，但係踏入咗呢一個數碼嘅年代啊，呢一首歌喺2017年嘅時候咧，經過串流平台嘅演算之後咧，就俾呢個網民一齊推。起上嚟成為有一首叫做 City Pop 嘅神曲啦，咁原作就係呢個竹內瑪利亞嘅 Plastic Love， 咁但係咧妹姐之後咧亦都將佢改編咗做一個嘅廣東話嘅版本，就叫做尋愛嘅。嗱呢一個嘅古仔咧點樣改編咗？點解會揀咗呢首歌去改編咧？又有得分享一下嘅噃，因為事關有一次工作嘅機會底下啦，即係同草蜢幾位嘅前輩傾開偈。咁啊，佢嗰陣時都話，即係以前同妹姐佢哋成日可能喺屋企都會一齊聽下啲碟啊，聽下啲歌啊，或者睇下戲啊咁。咁嗰陣時佢哋有一段時間就會好鍾意聽下一啲唔同外國啊或者日本一啲新推出嘅作品，或者可能舊嘅作品都會聽嘅。而其中一首呢就係蔡一智先生呢，佢就好鍾意，就正正就係竹內瑪利亞呢一首嘅 Plastic Love。咁佢話：我嗰陣時真係覺得呢隻歌好正，所以於是乎佢就即刻 叫咗阿妹就话，不如你就改编呢首歌放去你嘅碟度啦，咁于是乎阿妹姐就做咗呢一首嘅作品出嚟啦。咁、但系沧海遗珠亦都系因为当时真系太多好歌啦。 因为就算 Plastic Love 本身个版本喺日本，如果唔系呢一个演算法近呢五年 系啦 呢段时间令到佢突然之间走翻出嚟嘅话，以前你就咁讲 Plastic Love 可能都 未必会第一下会拣佢。 系一首好听嘅歌，但系佢未一个红到咁夸张，变成咗一个好似 City Pop 嘅象征咁样嘅一首歌。 冇错，咁啊，所以亦都当然因为烈焰红唇亦都系即系本地音乐人全部自己创作嘅一首作品啦。咁所以 First Plug 当时就拣咗呢一个烈焰红唇咧，亦都系电影嘅一啲主题曲咁样。咁但系呢一首嘅妹姐改编咗之后嘅作品咧，即系 Plastic Love 咧，就叫做《寻爱》啊。咁啊，不如先听一听呢一个嘅版本先。 再次为大家推介咧呢一张， 你要完埋嗰个噔噔噔嗰下先嘅， 噔噔噔 嗰个噔噔噔嗰个好紧要。 系啦，再次为大家推介呢张收录喺1987年啊吓《烈焰红唇》呢张专辑当中啊，妹姐主唱啊，原曲系竹内玛利亚啦。咁啊，但系嚟到呢个广东话嘅版本咧，就由赵增熙老师去负责编曲，陈少琪老师负责填词嘅一个作品嚟嘅，就系、是、呢个《寻爱》啊 吓。系，亦都喺其实2019年咧，创办成员啊。 系啊，蔡一杰系啊，佢都好中意呢只歌， 所以佢都有推出一首叫《独行派对》，都系用咗呢一个曲，然后就一份新嘅歌词咁样去出咗另一个版本咁样样啦。 系，亦都系一个纪念啦。 系啊，我想讲，估唔到咧，我哋初头都担心会唔会即系叫做唔够多嘢分享咧，但原来讲下讲下都 好快， 好快嘅时间觉得 一啲你中意嘅嘢咧讲唔定噶， 所以好快咧，我就轮到呢个礼拜我要为大家推介我嘅波性之秘宝系咩咧？是一首 hip-hop 作品嚟嘅。 哦，同我好唔同。 点解突然之间呢会攞返出嚟呢？因为早排呢夜晚喺度上网听歌呢，跟住就见到呢位朋友呢，佢又出新歌喺上年年尾。呢一位呢就是、MC Jin。 OK。 即係以前呢佢出道嘅时候嗰时都系听广东歌年代呢，有机会大家会知道譬如佢第一隻碟 ABC 啦。 係 啦，佢嗰首 Plug Song ABC 系我系我 还 喺电梯都系我啦。 冇错冇错。 另外可能另一首你会识嘅就系、是另 劫呢个未会 stay 喺你条脷啦。我想讲啊，呢一只广告歌有出点噶，我哋公司嘅 library 有噶，系啊。 劫 呢个未会 stay 喺你条脷，乜乜 VLT 咁样，即系嗰个咧系原来有出点噶，公司都有呢只碟啦。所以话系一个宝藏嚟啦，系咪？咁啊，然之后咁啊，最近亦都出新，因为其实后屘佢亦都喺香港出咗一啲碟之后，跟住亦都有去内地一啲节目啊等等咁样啦。咁啊，佢最近就出翻一只新歌叫 No Body。咁呢一首歌嗰阵时嘅一个宣传就系讲佢 feature 嘅一个人咧就系周星驰啦，因为喺个 MV 嘅尾段咧，星爷系有声演到嘅。你睇翻星爷而家玩 social media 咧，佢有出过一张相咧，系就系佢好兴嘅一个背脊，然之后就可能开会啦。其中一张相咧就 系 佢同 MC Jin 见面嘅。咁而星爷对 MC Jin 嚟讲影响好大，因为其实嗱，如果我根据资料啦，嗰阵时派台歌咧，如果睇一啲资料所讲咧，我都想 check， 但系真系 check 唔到。其实喺 A B C 呢一首歌派台之前咧，如果佢摆派台歌嘅次序咧，佢第一张碟上堂时间咧系早过 A B C 派台嘅。 O K， 嗱，根据呢首我都好想揾翻， 因 为我未揾到， 我一路都 以为系嘅。 大家可能认知都会比较熟。 如果大家有呢个相关嘅资讯知道，可以话翻俾我哋听啦。咁呢个上堂时间嗰阵时候，又系根据资料所示咧，喺我哋港台有上榜嘅。咁当然去到 A B C 嘅即系 title track 嘅就再劲啲啦。咁而上堂时间呢首歌系点样样咧？其实嗰阵时呢一首歌系喺佢 album 里边 A B C 呢张碟里面嘅bonus track 咁样最尾啦，佢、 okay. 里面嘅内容咧，其实已经 tribute 咗星爷噶啦， oh. 因为佢里面就系讲紧呢个实验最紧要系记性，不断 loop 住呢一句就 系、 是、逃学威龙嘅对白啦， 系 啊，咁然之后其实喺 Nobody 里面就终于可以同佢合作，见到真人，然后就可以同佢讲话，即系佢觉得即系星爷嘅电影啊等对佢嚟讲影响好大，因为佢曾经有访问讲过话星爷系真系 系 好 hip hop 嘅，个原因系因为佢觉得 hip hop 唔系你要去 pretend to be。玩 hip hop 嘅人，你本身留住嗰种血做紧自己，佢觉得星爷就系电影里边就系咁样，系啦。咁所以MV 里边 tribute 咗一啲，譬如少林足球啊、功夫等等一啲元素，甚至乎星爷真系声演咗，仲讲翻回魂嘅经典嘅对白，可唔可以跟翻个 beat 啦？咁呢样嘢就食翻 hip hop beat 呢样，我觉得好 okay, okay, 好叻啦。咁样系啦，系啦。咁啊一个咁嘅 background 嚟嘅。咁但系我今日拣嘅呢一个宝物咧，就系 A B C 呢一张佢第一张嘅碟里边嘅歌咧，大家一定会识，可能即系头先有提过嘅 A B C 呢一首 title track 啦。亦都上堂时，可能当年大家电台听过，饮啖茶都可能听过啦。但我今日想俾大家即感受咧，其实系呢一只碟里边嘅第二 track 咧，歌名叫做《真正 hip hop》 啊。 点解咧？因为呢一首歌嗰次我意外地咁样揾嚟听啦，听到前面一开始嗰段咧，佢好简单地用 rap 嘅方式嘅歌词咧，佢讲咗 hip hop 嘅起源。 好劲啊！呢件事， 我哋嗰阵时因为有做音乐 sona 之后，一听我就知道，哇、哦！原来佢真系讲嘅，因为大个 hip hop 起源即系嗰阵时，其实有人据说就喺牙买加嘅 sound system 将成套嘅 format 有人带咗去美国啦。嗰人其中一个人被称为 hip hop 之父就 系 Kool Herc 啦，系啦。咁 佢将呢个故仔摆咗落去， 摆咗落去用一个 rap 嘅方式，亦都后段亦都讲到佢自己当年参加比赛 BET。点样赢咗七个星期，成为咗一个传奇，一个亚洲人赢咗好多黑人嘅一个故事，佢亦都放咗呢首歌，所以我觉得呢只歌会系呢一张碟 A B C 里面大家除咗听一啲 plug song 之外，一只我觉得几值得听嘅，咁所以今日就拣咗嚟自 M C Jin 喺07年就出咗国际版嘅 C D 啊，08年就香港版 A B C 当中嘅第二 track 咧，叫做真正 hip hop 啊，仲听到系呢一种嘅 hip hop 嘅声，唔系 trap beat 啊。一种 old school hip hop 嘅一种 beat， 嗰啲声嗰啲 cowbell 嗰啲咧，开始嚟咯。 净系悠悠声，你想知系乜？等我话俾你听。1973年，有个后生仔喺纽约过出轨，自己搵地方搞派对，入场费收得个鸡碎，佢赚几多根本唔重要，最紧要受欢迎。佢个名系叫 Cool Herc， 靠佢起飞，全世界第一个 hip hop DJ。佢啲唱片根本冇得搵，但系系经典，所以有新鲜感。间中佢都会 rap 翻两句，冇劳工咁远，啲人都会嚟睇佢，睇下睇下实在系太好，跟住啲音乐跳就变咗 picnic 舞。Yo yo yo it's hip hop， yes yes yo it's hip hop， so so fresh it's hip hop， and you don't stop。 Yo yo yo it's hip hop， yes yes yo it's hip hop， so so fresh it's hip hop， and you don't stop。 系十三定系十四 地最掛，我就投入咗呢個 hip hop 文化，大部分歌詞都背熟曬，父母炸曬，贏得好難怪，聽埋啲咁嘅音樂真係冇家教 ，LL 都話媽媽 say knock you out，佢話我一句我就學多一句，當佢耳邊風，繼續有我興趣。我著衫覺得自己越野，佢就話我個造型更加瀨啡。牛仔褲跌到囉柚都唔知做乜，佢每次叫我掹起我都係話不。同親戚朋友傾親偈都係話唔知個仔幾時變咗黑鬼，今時唔同往日根本冇得比。而家我唱親佢都話我哋支持你。Yo yo yo it's hip hop， Yes yes yo it's hip hop， So so fresh it's hip hop。人真光，我答案是好明显，除了我有边个有咁嘅条件，佢点讲我都唔会停，咪当我 MC 呢个岛系浪得虚名，佢越当我系水鱼，我就越要做 BET 嘅七届台主，我赢两次你就话我好彩，赢四次你个口就要改，赢多三次根本就冇得拗，你未见过 MC 咁把炮，我赢两次你 就。呢个就系个 profile， 由 hip hop 嘅历史讲到佢自己有 MC GNS 就叫做真正 hip hop。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委会按照立法会公务小组建议，在不作进一步讨论之下，表决通过合共98亿3000多万元第二批大约13000个简约公屋的推展拨款。第二批簡約公屋共有9个項目，包括柴灣、常安街、常平街、屯門第54區、小欖樂安排和馬鞍山恆光街項目。另外亦都包括改裝5间位於觀塘、黃大仙和上水的空置校舍。政府在提交立法會文件之中表示，申請撥款總額已經有調整，因應第一批項目的投標價錢比原先估算少20%，因此第二批項目所需的工程總撥款亦都可以調低近17亿元。警方表示，為保障公共安全和加強防罪滅罪成效，計劃在全港18區罪案較高和人流較多的公眾地方位置安裝閉路電視，計劃下個月在旺角安裝15组鏡頭作技術測試，等到優化操作之後，今年年中開展安裝600组閉路電視鏡頭。警方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說，計劃安裝的閉路電視鏡頭只會拍攝到公眾地方範圍，現階段沒有追蹤功能，所有錄影片段會在錄影日期起計30日之後自動刪除。若果執法人員認為片段具有刑偵的調查價值，會按警務處的指定內部程序將片段複製，並且根據內部指引保存和處理錄影記錄。有油尖旺區議員說，旺角人流較多，罪案數字亦都較多，率先在旺角區安裝鏡頭是合適，認為有效防止罪案和加快破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朝早稍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听完一啲旧嘅广东歌之后，同大家又进入翻呢个电子音乐世界啦。 Have you ever been in that situation where you just like you just wanna you know you just wanna take it off？ 嚟緊咧，將會有一個電子音樂嘅頒獎禮 EDMA Electronic Dance Music Awards 舉行。 Take it up, slow, steady, undress, impress. Take it off, slow, steady, undress, success. Take it off, slow, steady, undress, impress. Take it off.Slow, steady, undress, success. 呢个嘅颁奖礼咧，将会喺嚟紧 Miami Music Event 当中举行啦。讲翻咧，最初其实佢系一个 Remix Award 嘅 party， 即系一啲即系叫表扬一啲 Remix 歌嘅。慢慢一年一年做下做下之后咧，亦都变成咗一个比较大型少少嘅颁奖礼，呢个 EDMA。今日就同大家听下一啲 Dance Song of the Year 嘅候选歌。第一首听紧嘅嚟自 Fisher 呢一位 Tech House Producer， 呢首叫 Take It Off。 EDMA 2024 Dance Song of the Year 嘅候选，即系入围嘅作品咧，当中一共有八首作品，而 Fisher 一个人咧就掂咗两首，包括头先第一首听嘅 Take It Off， 同埋听嘅呢一首 Atmosphere。接下来这首入围作品都是一首偏 Tech House 的歌，来自 DJ Producer， 他的名字叫 MoP， 入围的作品歌名叫做 Give Me That Bounce。这位朋友，如果你上网 search 的话，你会发现咦，他好像2022年才开始出歌，都有一位挺新的 producer。 但其实他之前是用另一个名字行走江湖的，以前的名字叫 Morris West， 那当时主要做的就是一些 Big Room、一些 EDM 的作品，后来因为他觉得自己没得作为 Big Room 这个圈去贡献等等，于是乎亦都将他新喜欢的 Tech House 变成一个主要的音乐类型，同时亦都换上一个新嘅名字去出歌、去表演、去打碟。 Get into that bounce. Here we go. 这首入围 EDM 的 Dance Song of the Year 的都是一首 Tech House 的作品，来自 DJ Producer James Hype 的歌曲叫做 Drums。 James Hype 咧都被譽為一個現代一個幾real DJ 咧，因為好多一啲 fancy move 都會喺佢嘅 live 度打碟嘅時候會用到。 You give to me the more I want it. You push me back until I'm two steps forward. I can see the signs, recognize where we're going. So the less you give to me, the more I want it. No, I used to dream about this. Never thought it would end up this way. 如果你想知咩叫 tech house 嘅话咧，啱啱一年几首歌，你会听得出佢有啲相似性。嗰几首都系几标准，而家呢一个年代，大家讲 tech house 嘅时候会谂起嘅一种风格。跟住来呢一首入围作品咧，上年都播得多啊！喺呢个环节都会有 mention 过呢位韩裔嘅 DJ producer 叫做 Peggy Go。最高嘅呢首作品叫 It Goes Like Na Na Na， 都系上年一个 summer hit 嚟嘅。 我自己好鍾意啱啱嗰个 transition， 一个 build up 上去。接住有呢一首 Blondish 嘅 Sorry。参与嘅朋友仲有 Madonna， 亦都入围咗 EDMA 嘅 Dance Song of the Year。其实作品无论上年的 EDM Friday Mix， 但我自己串流平台出现次数都好高一首歌，所以他入围了这个 Dance Song of the Year， 我都觉得是不出奇的。上年都横扫了很多不同的音乐节，出现了很多不同的 remix， 所以他除了入围了 EDMA 的 Dance Song of the Year 之外，也都入围了 Dance Radio Song of the Year。 甚至乎这首歌出现之后，有些乐迷都敲碗说这个组合可不可以再合作呢，所以他们近期已经出了第二首合作的歌，新的首叫 Shiver， 这一首就叫做 Where You Are， John Summit 同埋 Hailer 嘅作品。呢部中途就同大家听咗 EDM 2024入围 Dance Song of the Year 嘅歌曲。咁啊，如果你心水清，头先话有八首，点解净系听咗七首呢？因为时间关系，有一首冇播到。而嗰首就系 A Craze 嘅 Take Me Away， 有兴趣大家都可以听一下。今日节目时间够，下个礼拜一五点再见。